郑梓彤、周少祥、黄奕彤，每日健康一小时。 星期一嘅每日健康一小时，九点到十点钟都会有呢一位环保界以前嘅先锋，而家咧佢又变咗心灵上吓，好多咧即系我觉得古灵精怪嘅嘢啦，佢又好精嘅。 即系先锋啦，睇前好多嘅其实。 系啦，佢就周少祥博士，周少祥， 早晨，早晨 ，祥哥，你真系古灵精怪。我见到今日先同我讲嗱，你又有个咩印度嘅新发明啊，又有啲古灵精怪嘢，又想同我哋分享喎，系咪？ 好啊，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几古灵精怪嘅发明。 搞咩家伙啊？ 想象下，佢系砌一座嘢，差唔多三楼咁高嘅，好似一个发射塔咁样啊，一个塔咁样吓。咁啊，要嚟做乜嘅咧？佢系用竹去竹嗰啲去砌成嘅，好似我哋搭棚咁，但系好薄好薄嘅。就另外咧，就好似系啲香蕉花嗰啲纤维咁样啦，就一个网咁样，一个硬嘅网咁，咁围住一个。呢个做乜嘅咧？就原来喺大气里边攞水啊！即系话咧，半夜咪有啲咩叫露水嘅？平时有时啊，有少少啲雾啊，咁有水气啦。佢用呢一啲嘢咧，就系、是、嗱、完全冇电冇咩嘅，冇就系咁啊，用人工一日之内就可以砌成呢座嘢啦。咁咧就系、是、然后咧就。完全唔用其他嘅机械，咁咧佢透过，因为系可能系好凉啊，冻啲啦，就将空气里边嘅水气咧就滴咗落嚟，喺下边就储水，咁啊每一天咧，据说平均咧可以储100公升， 哇，咁犀利！ 你知唔知100公升有几多？你嘅想象唔到， 一公升嘅水都好多啦， 系啦。 一百公升咧，我估计咧吓，就系你去喺屋企个浴室个浴缸啦，浸满咗，你喺度冲凉浸到最满嗰时就100。 哦， 咁你话，系咁好湿碎啫，好少。 喺嗰啲地方唔系咁讲， 喺嗰地方唔系咁讲噶。我去过非洲有啲村啊，你想象唔到，佢哋系完全冇食水噶，冲凉水都冇噶，即系好远先至有一个水凼。个水凼咧，啲水 污浊嗰啲啊， 系绿色、黄色噶，里边有好多啲唔知乜。乜嘢噶咁样啦？食水点嚟啊？食水佢哋要行三小时喎，喺热烈日下吓，除脚噶，除鞋噶，就咁行三小时，就喺头顶嗰度，你想象下嗰啲妇女啊咁样咧，就一个大箩或者一个大桶咁样咧，喺度担翻嚟。行三小时，来回六小时，先至有一桶水。嗰桶水啊，梗系唔会要嚟冲凉啦，吓就要嚟饮咁样噶。所以咧，如果一条村里边有几座呢啲咁嘅嘢咧，吓咁对佢哋嚟讲真系啊，真系好大嘅福音。 但露水可以收集到咁多，真 系 好犀利， 真系好犀利，我想象唔到。 但长哥呢个故事咧，令我记起咧早前咧 Rachel 嗰啲 孟加拉嗰个冷气， 嗰个冷气又系，你记唔记得个故事啊？ 我记得佢咧就系剪一块纸板。跟住摆喺个窗口嗰度，然之后再剪一啲汽水樽咯，剪佢一半，咁然之后外面嘅热空气咧就透过汽水樽个口入嚟嘅时候咧，其实就将佢咧就系过咗冷河咁啊，变冻咗，吹翻入嚟嘅时候咪凉咯，就系呢啲好原始嘅方法做嘅，其实都系 就系好低科技，超低科技，但系就我觉得超先进嘅概念咯。嗱，头先你讲嗰个吓，即系降温啦，而家我呢个储水啦，都系好简单嘅 原始嘅智慧 嘅应用啫嘛。嗱，我就觉得。呢个系真正科学嘅进步咯，吓唔系一定好高科技，搞啲咩 IT 啊，搞啲我哋个都唔明嘅嘢，即系咁简单嘅嘢，我觉得造福人类咧就系呢啲咯。 一个还原基本部，原来咁简单嘅嘢就帮 造福人类，但系又唔会影响个地球嘅运作嘅，仲有呢一个概念。 系但系谂一转头，其实点解要设计呢啲嘢咧？都系政治问题咯。点解会冇水咧？以前唔会冇水噶，200年前佢哋大把水噶，系嘛？即系食水啊嗰啲。而家就系殖民主义啊，全球化经济啊， 咁仲有好多气候因素嘅。 咁气候因素又系果嚟噶嘛？点解会有气候因素？又系啊？点解？撒哈拉会变成沙漠，以前好多树噶嘛，即系呢啲冚唪唥呢啲问题咯。但系而家我哋解救咧，就系、是、用翻科技咧喺度噶。我哋只要人类达全大家就70几亿人落单，我哋要呢种科技，科学家就会搞出嚟。就唔系再搞咩基因改造啊，搞嗰啲咁行咗嗰边咯。 不过全球暖化咧，都真系带俾我哋个地球好多嘅问题。而其中一个原因咧，长哥都其实讲过好几次，就系话。 食肉太多啦，这个的畜牧业啊，我哋养啲牛隻啊或者猪隻啊，佢排放出嚟嘅气体啦，导致呢一个全球暖化啦咁。所以呢长哥成日都即係以前佢食素啦，而家佢食生啦，咁但係点都好啦，佢都即係不时呢都即係提醒或者係提倡食素之外呢，或者第一个 step 我哋可以试下食素先啦，唔一定食生嘅咁。所以长哥今日呢你搵嚟嘅呢位嘉宾呢都真係 特登好难得。你话全香港我哋素食界Peter 个最出名呢梗係 Howard 啦，凌浩云。咁为点解要提起佢呢？嗱，你知唔知香港而家开餐厅几难？九死一生。 係冇错。 真係十间呢，而家如果我十间开新 嘅。好难做饮 食业。三年之后仲继续营业嘅呢，可能冇一间。 其实做咗三年都犀利。 香港而家係咁，即係唔係吓你，係呢个事实。即係开油汁又开油汁咁样啦。好多人都系都好想自己哇做下老板去开餐厅啦。开素食餐厅更加难添。咁我哋前面有一位朋友呢，佢又开咁多间都成功啊，第一间唔成功，但跟住成五间六间冚唪唥赚钱喎。所以一听到呢个呢，个个都要搵住佢。 系啦，有咁多人食素咩？香港。 不如咁啦，同 Howard 打个招呼先啦。早晨。 早晨。 早晨。大家好。 剛才长哥讲嘅你冇夸大到。佢耐唔耐都夸大下啦。 我唔系咁，佢我同长哥真系识咗好多年。咁我哋由最初大家认识到交流，我哋做饮食即系素食生意啦，咁啊讲得啱嘅，即系所有我哋成日话失败啦，成功之母啦，咁啊我第一间做得真系好差， 失败嘅， 咁啊跟住系啦失败嘅，咁喺嗰度咧就吸取咗好多经验啊教训啦，咁所以跟住之后我哋开后屘嗰六间唔同品牌嘅素食店咧，咁都系朝住步步为营啦，咁我觉得经营环境系真系好难嘅，咁但系我亦都好庆幸地，即系近年来食素嘅朋友系多咗好多，咁同埋系唔同层面阶层嘅人都有，咁可能我哋稍后可以详细研究下。 你嗰几间各自各精彩过，不同嘅概念啊，不同嘅档次，不同嘅风格，咁啊真系服晒你咯。 但我想听下咧，即系最初故事先。你头先讲第一间系失败， 系 当年系点样嘅咧？几时开始创业嘅咧？ 我系2005年开始嘅， 十一年前吓， 系啦。咁嗰阵时咧就因为我本身系读食品科学，咁我就对营养学我都有一定研究。咁我之前亦都喺啲食品公司做过，咁所以嗰阵时我就觉得不如将一啲营养啊、有关啊、饮食嗰啲资讯咧，就摆落个餐牌度， 系健康饮食嘅概念。 咁希望等啲客人嚟食嘅时候咧，就有啲资讯。以前就唔系咁兴话咩食卡路里有几多啊，咩营养啊，点样去均衡饮食啊。咁所以嗰段时间可能我哋行得快得滞，系啦，咁啊同埋个价钱亦都相对高啦，系咪？因为你有咁多配套喺里边，咁所以个客人嘅反应就一般。咁佢觉得，我嚟食一餐啫，你唔使讲咁多嘢俾我听啦，咁多信息做乜嘢咧？咁所以嗰次咧就一个好惨痛嘅教训，咁就令我发现到咧有三样嘢作为经营饮食咧系要非常非常要注意。 我想听啦， 我哋叫致命伤吓。第一个致命伤咧就系人工嗰方面，即系我哋。个个都想请多啲人，都想俾高啲人工。 有冇咁多钱得噶，大佬啊？ 系啦，咁但系我就话，咁钱从哪里来咧？系咪先？老板嘅口袋能够俾到几多咧？咁呢个就系第一个。咁变咗，我哋就要去谂，同事做得开唔开心咧？俾几多钱为之多钱咧？ 系 啊，呢个好难答嘅问题嚟嘅。系咪想俾埋老细嗰份佢最好咧？系嘛？咁即系呢个高处未算高，低处未算低嘅时候，呢个我哋点样去令到员工又开心又要搵到食？咁呢个好重要嘅呢个。咁所以呢个就系。 第一个 太多嘅时候，你就会成为一个致命伤。 第二个 系啦，咁第二个咧就系你个价钱嘅定位啊，即系我哋成日就谂自己想谂。我觉得有时做生意咧，系将自己最中意嘅嘢摆晒落去个铺头度。咁我就调翻转喺嗰次咧，就系都系咁啦，即系个错误个概念就系我将即系将好多自己识嘅嘢，哇，即系全部招数耍晒出嚟。咁但系可能客人咧，佢净系睇两招嘅啫。佢可能嚟到你餐厅，嗌佢都嗰两样嘢嘅啫。咁如果系咁嘅话，我哋系咪要喺餐单同埋喺嗰个选择里面作出一个平衡咧？系嘛，咁你先至可以节省到呢个成本。 系， 咁同埋客人真系攞到佢最大嘅优惠嘅嘢。咁我呢个我哋有句说话就叫点样去令到叫 affordable 啊，即系你系负担得起，而唔系话我哋净系一味追求啊靓啊劲啊好啊贵啊咁样。咁呢个有人追求系啱嘅，但系能唔能够负担得起呢个都 系 好重要。 第三样承受能力 市场承受能力，第二样呢个系三样系咩？ 咁第三样咧， 好奇怪地咧，你會問我點解講所有嘢都唔會講租金呢？其實第三樣都唔係租金，第三樣係咩咧？就食材。 啊， 點解咧？我哋有陣時食材嘅百分比咧，其實有個百分比係我哋行內有個要求嘅。呢個準則底下咧，你俾得多啲個客人咧，佢係知嘅。 嗯， 因為個食材其實係反映到你俾啲咩選擇佢哋。咁我覺得喺呢方面就唔可以慳。因為這個呢是我們可以控制到 的材料來的、 嗯、 有時候很多時候呢你知道生意不好第一時間就 cut 食材 的、 啊啊、我們、買便宜一點、 嗯 啊、你知道市場上選擇也都多嘛、啊、那呢就有一個惡性循環呢就更加加速死亡的、啊、為什麼我數三樣都不數租金呢因為我經常覺得、在香港呢是非常之無奈的環境的、 啊、租金已經不用計算了、一定是無奈 我已經對這件事已經是 看淡了 已經是已經去到一個 不是我近年減租金不是說 其實減租呢坦白說即是一些業主的遊戲來的、嗯 就是、因為它本身已經升到很高了所以減了其實都不是說便宜 我們經常就是香港是永远是排在头一二位的不要排头三位我未见过我们跌落第三位就全球最高租金全球最高乜乜。咁但是你想下我们这些全部的成本是反映返落去。不特止其实是扼杀咗好多创意。 系。当然啦今日我哋好似唔系讲到话做一个飲食行业嘅辛酸咁唔系讲呢样嘢我哋主要系讲下食素有咩嘅好处啦。咁啊有一个过来人喺度搞咗咁多间呢一个素食店有啲咩嘅经验分享呢或者而家食素嘅趋势系点呢一阵间返嚟我哋继续问佢。 好。原来生活好快乐。小事。好快乐！郑子彤、周少祥、黄奕彤， 每日健康一小时。直播室里面咧，继续有呢一位。如果你话系讲素食嘅，即系店铺嚟讲咧，佢应该都真系叫算系专家啦。咁多间素食店啊 ，Howard 喺度啦。咁头先我哋就即系讲啦，佢搞咁多素食店，一开始系唔成功嘅啊。第一间铺头维持咗几耐话？ 嗰度维持咗两年。 两年啊，之后就 真系租约就两年啦。 咁之后隔咗几耐再战啊？ 其实一完咗租约即刻嚟啦。 吓、啊，唔惊咩？因为之前已经失败过噶咯。其实、 那个缘分好特别嘅，因为点解咧？喺嗰两年嘅最后尾咧，因为同期一条街，你只一次过就加租一齐加。 系， 咁有另外一位做素食嘅店铺嘅老板咧，我又成日好欣赏佢，我又成日去佢度食，即系好。即系精神分裂嘅，因为我又唔去自己嗰度，去喺人哋嗰度。咁我去嗰度咧，就好欣赏嗰位我哋叫阿林师傅咁啊，姓林。我哋合作今年第11个年头啦，由嗰阵时开始。咁我就话、啊、大家都既然都唔喺呢度做啦，咁不如我哋两个一齐创业啦。咁、我哋两个一齐创业嘅时候，就后屘我哋去咗上环嗰度开始。咁呢个缘分就系由我欣赏对方，我就觉得我真系觉得佢做嘅嘢比我更好。咁、而往往我谂呢个就系做素食嘅。我自己一个窍门啫，我永远系揾一个我好欣赏嘅人，觉得佢做样样嘢都比我好，跟住我就好希望同佢合作。咁呢个亦都系导致到点解我有好多唔同嘅品牌嘅素食店咧，因为我唔系用同一个名咧，就系因为每一个素食店都里边我都会揾到一个唔同嘅拍档，而呢个欣赏佢嗰个方向都有少少唔同。咁所以有阵时个命名权就会交俾佢啦，或者系即系佢哋。除非想不到个名啦，咁就问我啦，咁我就又俾个名落去啦，跟住再谂营运嘅概念啦。 嗯，你自己本身系咪食素嘅？而家 哦，我自己本身就唔系全素嘅， 唔系全素嘅。嗯，有咩驱使你想做一间素食店咧？咁多年， 咁、我谂我咁多年嚟咧，最大嘅动机就系我好希望睇到我个顾客啊，即系能够透过素食呢个媒介咧，起码接触到一个。另类嘅选择性，因为我以前我初入呢行11年前啦，讲紧吓，我一听到啲人食素咧，或者你请佢食饭食素咧，佢就会话：，哇，喺做乜事啊？咁喺你好唔掂啊？系咪？ 系病啊你吓， 请我食素咁啊？即系佢觉得你唔系经济有问题咧，就 心理有问题， 心理有问题啊！咁我觉得喂，咁其实都好有问题，系咪先？咁我就觉得 呢个思想好有问题。 系啦，咁我就觉得要向住呢个方向做少少嘢。咁其次，点解咧？我中学时候咧，我曾经系一个。佛寺里边咧，接受过一个素食嘅体验嘅，吓咁嗰个素食体验里边咧，系七日里边咧系日日都食素嘅，咁嗰个咧就俾我一个好深刻嘅印象，就话诶，其实身体都好精神啦，咁里边亦都有好多即系前辈讲嗰啲素食嘅故事俾我听，咁呢啲可能。 種咗落嚟嘅種子啦。咁後期我喺美國讀書嘅時候，我喺一個佛寺裏面係做義工嘅。咁、 嗯、 美國嘅佛寺我諗下，即係非常之首先我覺得嗰度去到即係你知啊。人在他鄉，你見到有個咁中式嘅， 有親切感 啦，跟入到去咧，又有埋素食嘅 buffet 喎，即係素食嘅自助餐喎，咁啊成日去食啦。 得唔得㗎？嗰度做得 都好好嘅，好好嘅。咁啊，因為係少啦，又係咁，同埋嗰度都有好多華人喺度啦。咁我就食食下就覺得好想參與。咁嗰陣時亦都佢俾機會，咁我哋做義工啦，你嚟切菜啦，你嚟做下啲準備功夫啦。咁嗰段生涯我都一路讀書一路做義工，做咗成年半嘅，直至到我畢業咗之後咁啊翻翻嚟，所以變咗嗰、個影響都係好大。 所以都係認識 到我對素食店嗰個感覺好強啦。 但我想問下長哥或者即係我哋嘅嘉賓啦，即係阿凌生啦，我想問下咧，即係嗱我近來都開始食少，因為我以前係食肉獸嚟嘅，咁、但係即係聽完好多。嘅即系讲法啦，又近长哥近得多啦，再上网再揾，发现其实都好多报告都话俾我哋听，即系你拣拣咩食物，可能对身体都有啲咩影响嘅咁样。咁但系嗱，对于真系依家可能想开始第一步食素嘅朋友咧，佢、或者可能你当时咧喺呢个佛寺里面，你知七日都要食素，其实我对身体系咪可以话变就变，即刻就改变到啊、本来我食开都一定有肉嘅餐餐都，但系突然之间我就唔食素，系咪可以改变到噶？其实会唔会好辛苦噶？ 长哥或者问 阿我就觉得当时我个体验系绝对即刻即时改变， 即刻可以改变。 如果改变咧系两方面嘅，第一咧就系、你会觉得个肠胃好咗啦，因为其实都系有嘢食噶嘛，佢、只不过碳水化合物同埋纤维多啲啦， 成日惊唔够饱啊我。 你做惯得好好啦，咁咧第头嗰三日咧真系好容易肚饿嘅、其实好容易肚饿嘅原因咧，因为你消化得快咗。咁呢个肚饿嘅感觉呢，其实某程度上对人 系 好好。我觉得而家人类嘅生活呢，即系其实我哋飲食嘅生活呢，系唔识肚饿。其实唔识肚饿系好恐怖嘅。 经常执饱自己咁。 即系金鱼咁。 金鱼。OK。 咁我觉得有肚饿嘅感觉呢，喺食素嗰度你会攞返嘅。咁、而肚饿系一个好明显嘅信号，即系唔系话你要再食多啲嘢、而系觉得你其实够啦。即系你肚饿系话俾你听，唔好话再食多啲，再食多啲。咁其实你一度咁样 fill up 落去咧、你就会饱饱滞滞咁样，咁又会影响精神状态各方面。我觉得系咯，呢个肚饿感觉系对我哋去刺激自己个防御系统应该都会好啲。 系噶，不但止系咁样样咧，你肚饿嘅时候个身体就系搞掂自己里边唔妥嘅嘢啦。你饱嘅时候咧，你血就落晒去消化咧，咁、你咪好滞咯，个即系个大脑嘅转速慢咯，等等咧又攰咯，嗰时你容易病咯，你免疫力低咯。仲、有一样咧，好多人都话我想食素嘅时候咧，即系食唔饱嘅，食唔饱嘅。嗱、过得五六个月就冇呢件事噶、除咗系习惯之外，有个原因嘅就系、你个身体嗱，假定你而家25岁啦，有25年你食错嘢，咁你根本就长期唔够营养嘅。突然间食翻啲正嘢，好容易吸收嘅，身体最需要嗰啲嘢。咁、我身体个反应系点啊？多啲啦，多啲啊，摸啊摸啊摸啊，俾多啲我。 咁就会饿啦。 咁你饿啦，食极都唔饱啦。 咁而家都饿。 咁就但系过咗几个月之后咧，你收翻够丑啦，即系你已经系嗰啲基本嘅营养喺翻度啦。身体觉得唔使咯咁啊。嗱，食生又系咁噶，所以咧系几个月嘅之间咧，呢个仲有咧就系啲人咧未必识食咯。嗱，我问你。你猛咁食腰果食花生啊啦，好快就饱啦，系咪先吓？你食椰子肉啊，一路继续食啊，食牛油果，你食得四个牛油果就好饱啊，系咪先吓？冇可能再赚落去添。嗱咁啊系咯，你食素，你唔系食嗰啲嘢啫嘛，你识食嗰啲嘢，你要饱啫嘛，好易啫。 同埋讲食素咧，另一个话题就系、其实系咪真系年轻化咗咧？系咪真系咧？ 呢、个就一定，因为我谂好多。推广食素嘅运动啦，推广食素嘅口号啦，咁同埋我哋睇到食素嘅餐厅咧，由11年前大约230多间到啦，到而家最新嘅数字应该系800多间， 哇，多咁多， 几年啦，系800多间， 会唔会参差咧？个水准有， 系咯，真系有咁多， 即系乜都有噶啦， 好犀利，好犀利， 800多间，我记得 唔好留意到。 20年前我做即系素食会主席嘅时候咧， 走江湖嘅时候， 100多100上下嘅啫，90啊，100。 而家系增长得好快， 想象咗，见到年之间嘅一个转变咧，呢个系 10年里边， 10年入边就有咁嘅转变。 轉變啊？ 係啦，佢哋話杭州咧，四年前又得一間，三年前又二十間，而家即係跟住兩年前咧就五六十間，即係由一變到六十喎，兩年之間係咁樣樣，係爆炸式嘅增長，全中國都係咁喎。 年輕化咗，頭先講 點解啲人係咯後生仔中意食咗嘅？ 我諗係幾方面嘅，第一就係頭先我所講對地球暖化嗰個關係咧， 即 係 出於環保， 好多人都有推廣，係嘛？咁亦都有綠色星期一嘅推動 ，Green Monday 啦。 咁嗰啲一系列嘅措施咧，其實唔係淨係講緊對自己健康嗰個行為，而係話哦咁對地球啊，對整體成個社會咧，佢都同呢樣嘢能上關係。咁其次，我哋喺大學嘅素食店裏邊咧，我哋又經常推廣一樣嘢，就係話你越大壓力咧，其實就越要食素嘅。因为而家做学生其实都好大压力，又要考试啦，又要做 project 啦，又要翻工啦，又要见面啦，即系翻工即系嗰啲暑期工啦。 谂前途啊，将来啊，哇，已经谂到呢度灰咗啦。 咁大压力点解食素嘅要？食素有咩帮助噶？ 系啦，咁我哋就推广点解咧？其实因为你越大压力咧，如果你再食太多肉食落个身体里边咧，其实你个消化都有压力嘅。咁即系我呢个就所谓嗰啲叫饱饱滞滞。咁好明显噶，你食。蔬菜同埋食肉咧，嗰、那个饱滞嘅感觉系好唔同嘅。好啦，咁你咁饱咁滞咧，就会影响到头先阿祥哥讲得好啱啦。咁你影响到个血液流动啊、思维啊各方面啊。咁加上有阵时咧，你个肠胃又唔好添，食肉好容易肠胃唔好嘅。咁又话咁你谂下啦，你已经有咁多压力，又加埋肠胃唔好，咁你相辅相成底下，你就好容易就会令到个身同埋心都好扰乱啊。咁但系你食素咧，起码就你清清楚楚。系嘛？咁好似话头先，好似阿 Rachel 话斋，有啲少少饿嘅感觉咧，咁令到你有少少激发咧，就话咁、哎、我哋又饮杯水又好，点都好，咁咪再将个意念 focus 翻落去自己，即系专注翻自己做嘅嘢，就唔会话哦，我哋食到滞晒、饱晒咧，就有少少想瞓嘅感觉。 系啊，做唔到嘢噶啦，真系。 系啊，咁你瞓醒之后咧，仲有一大堆工作喺你面前未做咧，咁你咪嗰啲压力又嚟咯，咁呢个恶性循环就不断嚟。 系咁，所以我哋成日都话食清啲咪好咯，食清啲有一部分可能就讲，不如食素啊，食斋啊咁。不如咁啊，嗱，而家我哋咧就先听咗个广告啦，听咗个即系天气先，同埋交通先。转头翻嚟，我继续问咧就系 Howard 啊，呢一个素食店而一个趋势啦，头先你话慢慢多咗人食啦，仲有啲咩嘅其他因素喺度咧？ 好 啊，原来生活好快乐。 交再生，新食 咁亦都喺头先我哋讲嘅咧，我哋 原来生活好快乐。 郑子彤、周少祥、黄奕彤，每日健康一小时。 头先我哋讲漏咗个电话号码添啊，因为咧今日我哋坐喺直播室嘅呢位朋友咧，即系讲素食咧，我谂都佢素食店嘅专家啦，开咗咁一间素食店。咁但系如果你有啲素食嘅问题，你可以问阿祥哥啦，问下佢啦吓，咁或者拣啲咩嘅素食店至啱嘅咧，会唔会有啲系渣流摊啦？我哋叫吓，唔系咁好嘅咧，我点样分 辨嘅咧？系咧， 系啦，咁啲素食嘅问题，今日嗱主要集中系素食嘅问题吓，咁啊可以打1834997，1834997登记咗。问题先，一阵间咧就我哋稍后时间会集中处理一下你嘅关于素食嘅问题啦。今日关于素食吓、其他嘅咧我哋下个礼拜先再问。不过我哋问翻咧，我哋今日嘉宾咧就系 Howard， 因为头先我哋讲几间嘅素食店啦，你有六间啦，或者系讲咗你呢个素食店嘅创业之路啦咁。咁亦都喺头先我哋广告之前，我就问：咦，而家系咪真系多咗好多后生仔系好喜欢食素咧？咁你就话系嘅，真系嘅。咁但系我想知啦，系女仔会多啲啊，定男仔会多啲咧？ 后生仔定后生女？ 一定是后生女，咁其实就除咗后生女之外，我哋本身素食店嘅顾客咧都系女性偏多嘅，差唔多系占我哋70%至80%嘅。咁、通常另外嗰两性男性咧，都系一系就男朋友啦，或者系老公啦，系啦，顺带嘅衍生品嚟嘅。咁我谂系原因好简单三个啦，第一就系想靓啦，佢觉得食素会瘦啲啦，咁同埋佢呢啲女性嘅顾客咧，佢哋真系觉得。 肚餓係冇問題嘅喎，佢唔係話一定要成日食到飽飽姐姐。 女人好抵得餓嘅，唔知點解。 咁同埋，我覺得呢個就係頭先我哋所講話，係咪每日都要食到飽飽姐姐咧？其實如果每日都食到飽飽姐姐，我成日有個反講嘅説話就係、是，個身體要好好先得。如果唔係你點消化得到？係 冇錯。 其實你個腸咧係好攰啊，係嘛？咁大量好多唔同嘅嘢。頭先 Ebi 都講得好好，就係、是、講關於嗰、那個自助餐文化。 係 你真係～全部擺曬喺你個面前。 因為我咪後咧，我就分享咗我一個朋友嘅故事。呢位嘅朋友咧，佢肥肥地啦，唔算就係好龐大嘅身形，但係都有個肚腩，180磅走唔甩嗰啲噶啦嚇。咁啊，佢好中意食飯嘅時候咧，就係食啲咩放題，日式嘅放題啊，或者係自助餐嚟噶。咁佢係嗰種典型就係俾咗錢啊嘛，咪梗係食到飽先走啦。咁所以佢每一樣嘢嗌得好盡噶，同埋嗌得好多嘅。如果你話食牛嘅話咧，佢一就嚟五死五十碟，咁佢出唔到五十碟噶嘛？ 咁陪佢食都好辛苦，其实 咁都系噶。咁同埋即系我食得少嘢啦，咁啊佢又唔输蚀嗰啲嚟嘅，一定要清晒啲嘢。佢食得晒噶，啊佢又 OK 噶，好拆得噶。咁然后咧佢就唔输蚀到咩地步咧？就系嗰啲嘅雪糕啦，你知道通常自助餐有雪糕啊，有甜品，有啫喱啊， 扫埋， 最后就扫埋呢一部分。咁又唔少得汽水啊、可乐啊、汤，即系乜都啊食得嘅嘢咧，佢都嚼晒。咁结果。我做到个问题就系好多时佢我哋食一食食完饭之后咧，佢就叫我哋行住先啦，我去厕所啊咁。咁唔系普通去厕所啦，如果唔系你小便咁啊，3分钟都唔使出翻嚟。好多时10分钟，大家等佢15分钟咁。啊，咁我就喺度谂下，其实系咪咁样值得咧？即系俾咗钱咁，固然系啦，食得多啲咁啊，个个人都想噶啦。咁但系食到个人去到人体极限，要即时要好似搞好多嘢搞埋一齐，要屙嘅时候。其实咁样都几伤身体噶， 出到添啊，佢出唔到都麻烦。 系咪咧？长哥系咪好伤身体咧？你 我阿正话听到你咁讲，我谂起一样嘢啊，就系、是、嗰、个如果开一个咁样店嘅店，那个老板，佢积咗几多恶业咧？佢系收买人命啊！嗱、香港而家最大个头十个杀手啊，即系啲人死于乜嘢咧？ 大肠癌。 头十略样咧，有六样系同食肥胖症有关。就头先你形容嗰啲啦。即系话咧，如果我开间店，日日有人食嗰个短命嘅吓，食到爆血管嘅，食到癌症嘅，我夜晚瞓唔瞓得着咧？喺过去10年，我一路嗱，我从来以前冇谂过开店噶啦吓，开餐厅啊嗰啲啦。我成日都觉得，如果我开茶餐厅，我晚晚瞓唔着，我满手鲜血，即系一般嘅茶餐厅，样样都食坏人嘅。呢几排我喺大陆咧，周围走啦，好多人点解揾长哥咧？就系佢有心开素食店，但系佢又知道咧，佢啲系食坏人嘅，嗱、即系油又唔靓啦，煎煎炸炸啦， 好多食物嘅安全问题， 就味精啦，又落好多嗰啲食物添加剂啦，呢样冚唪唥啊！即系佢知嘅，点解要揾长哥学食生啫？要煮啲嘢食，即系煮啲唔煮嘅嘢咧，就系佢觉得。良心过唔去咯，本来做件好事。嗱、，Howard 就唔同啦，Howard 就系另外一个极端啦。佢即系好大嘅功德咯，整啲杀伤力冇咁大嘅嘢俾人食， 健康问题 绝对杀伤力。头先你讲嗰啲咩肥牛啊、五十碟啊咩嗰啲，我觉得。真系满手鲜血咯， 或者哈维都可以补充一下，头先我讲嘅呢一个就叫做自助餐文化啦，吓、你点睇咧？ 因为我本身开素食店咧，我都用自助餐形式嘅，但我就有少少反过嚟咧，就系、是、我话嚟到唔系 all you can eat， 即系唔系话任你任食，你系攞个碟。去夹你自己就送， 即系每个人有一只碟嘅， 系咁就夹啦。 系， 其实同好似布菲咁夹啦。但系夹完之后咧，你系夹几多俾几多嘅， 称啊嘛，拎佢称噶嘛。 咁呢个咧就用者自负啦。 系， 咁有啲人就话啊，咁你咪即系搵我品系咪？你 我搵你品， 我夹咁多系啦。咁我就另外一个比较慷慨啲系点咧？我话饭汤系任你食嘅。 系。 咁呢个道理咧就等于你翻屋企啫嘛，系咪？翻屋企你夹餸系自己拣噶嘛。但你想装少饭多饭定系又冇汤咧？其实你是自己回去那里自己筆的嘛。咁如果硬是要嘥嘢的话你可以吃很多饭的。但是很多人呢他自己的选择呢就去揀分自己食量就可以。咁呢个呢我哋呢句我所以我喺个餐厅里面我摆咗句说话到而家都系好多人都有少少共鸣嘅啫。我第一句就话我话钱呢系你嘅。我但是地球资源呢系大家嘅。咁唔该大家珍惜一下。咁即系呢个呢就系话唔系钱去买你嘅痛苦翻， 啱啱啱， 而系或者用钱买晒所有嘢翻嚟， 其實咧係有限嘅，因為有啲嘢咧係大家共享嘅， 冇錯。 咁睇下大家行條路行幾遠啦，咁。 嗯，但我想問一下，即係嗱，頭先你都講啦，其實呢啲嘅飲食文化，你仲直情做埋一個教育喺裏面啦，咁樣。咁但係我哋點揀啊？其實即係嗱，除咗去你嘅鋪頭啦，咁其實市面上你講咗嘅喎，近呢十年已經出現咗係800+咁多嘅即係素食店啦。咁我哋點揀？因為我諗難免即係裏面都質素都會有啲唔同噶嘛。咁我哋作為消費者或者想食素嘅人，應該點揀咧？ 而家其實點解會多咗咁多咧？佢就唔有啲餐廳就唔係話淨係全部都係素食嘅，但係好多都已經開咗有個特別嘅素食嘅 menu 嘅，即係特別嘅素食餐單嘅。佢哋嚟自好多唔同國家嘅，有印度啊，有 中東啊， 中東啊， 日本啊，泰國啦、 啊，泰國啊，呢類型係以前我哋未見過嘅。以前我哋咧喺香港食素咧就係落落去就係中式型嘅素食餐廳。咁呢啲就係我哋講頭先嗰咁多間嘅新力軍啦。咁啊。呢度我哋去到餐廳度選擇，譬如頭先阿 Rachel 問，喂，咁我哋去到當普通一間素食店，你點樣選擇呢？打開嘅餐牌係咪？嗱，通常咧，我哋去到素食店咧，有個感覺咧，就係好多客都係咁諗。如果你嗌一普通一碟菜咧，好似自己揾咗笨咁嘅，因為素食店你唔嗌菜喎，佢就嗌翻一啲咧，嗰啲叫做咩招牌菜，通常就有曬相有曬剩嗰啲。但是坦白讲嗰啲全部都是炸啦。 五柳鲩鱼啦。 是啊。 咕噜肉啦。 是啦、啊。即是海鲜全部都是脆卜卜好香口。好浓味嘅嘢。 都系落咗好多油去炸。 你个招牌菜一定系。你唔会话啊我个招牌菜呢就系、是、梅菜蒸菜心。或者我个招牌菜呢就系、是、山炒西兰花。冇嘅。 唔吸引啊嗰啲。 呢啲呢通常呢甚至乎有啲系连个餐单都唔会写呢啲。你系要嗌佢啊你可唔可以叫个师傅就咁烚个西兰花嚟啊。啊我冇听错嘛。 烚个 西兰花。跟住，你可唔可以叫个师傅攞啲姜汁就咁炒个芥兰？ 嗯，都系改唔到嗰个饮食文化。譬如你头先话咕噜肉咁，咁点解你走去素食店食咕噜肉啫？你走去拣一个斋版嘅咕噜肉啊？当然佢唔系肉啦，咁但系佢个煎嘅过程啊，个酱汁啊，全部其实都系肥腻啊，唔健康咁。呢、這个都系个文化脱唔到啊。 但 点 解？就因为佢跟住陪佢嚟食嗰个男朋友，就、只可以接受好似咕噜肉嘅物体啊嘛。 搵翻啲乐趣，搵翻啲乐趣。 啊、我就试过好几次就去呢啲餐厅度咧，我真系嗌一个白烚嘅西兰花，跟、住我话不如姜汁整个芥兰、 嗯。 我同台十个人食完之后咧，佢话、今日原来最好食就呢两碟。之前嗰咁多碟咧，佢觉得好油啊，好 太浓啊， 好浓味啊，或者而家仲有啲取巧添啦，因为你知道租金贵啊，各方面啦，佢就整到细细盘咁啊，俾十个人俾一个细细兜你咁，即系咁，我系觉得。即係好笑嘅，即係呢個係咩現象呢？ 哈喂，嗱我又試下啦，我嚟你嘅素食店嗰度啦，或者去普通外面嘅素食店啦，我話喂，今日喺豆苗啦、芥蘭啦、就咁洗啲乾淨拎嚟生食，咁、你估佢會點？ 喂，我呢啲就係佢個嗰個人嘅反應啦，即係個客人就會覺得咦？点解你呢啲系素食餐厅会整嘅咩？ 如果我而家嚟叫你，你嘅伙计，你嘅部长会点？ 哦，佢会真系做俾你。 佢会真系会做。但系我嗰次咧，喺一个茶餐餐厅嗰度咧，佢要赶我出去啊。 茶餐厅， 茶餐厅，佢话唔得。咁我话喂，点解唔得咧？吓、佢话呢个系食物安全嘅问题，我哋唔保证咁样安全，所以我一定要煮熟俾你食，系真事嚟噶。 咁都唔使我出去，都唔使赶你出去嘅。 系啊，嗱，我叫咗部长嚟啊嘛。 我哋点解会有个同客人有个互动嘅关系咧？就系、是、我哋好多时候，我哋做咗咁多年，十一年里边咧、我哋真系好多嘅菜式啊嘅要求系跟客人走。我哋成日觉得我哋开一个店系将自己嘅兴趣同埋开心嘅嘢摆落去啊，定系其实你系为个客人着想嘅，系嘛？咁如果你将自己嘅快乐建筑喺客人嘅痛苦身上，又唔系，即系唔系叫痛苦嘅，即系 我客人做乜要俾钱咧？嗰样嘢又唔系自己想要。 其实客人想要啲乜咧？所以呢个就系我成日会百思不得其解之下，点解要创造咁多喺消费模式上面，佢哋系可以有选择嘅关系，系嘛？即系你拣你自己嘅选择，你自己拣你自己饭嘅份量，某啲菜式你话、我唔想咁整，我想咁样整，咁我咪同佢洗干净咯，系嘛？我确保我哋。全部系干净，其实你食到就开心就得噶啦。咁跟住我哋有啲顾客直情佢见到我哋有啲汤煲，佢直情话呢个汤煲你唔好用啊，你用第二个汤煲，我哋可以第日买翻个汤煲翻嚟，真系用翻嗰个牌子嘅。即系咁，我哋就会话唔系个客人都会咁主动嘅。咁但系我哋觉得佢俾得呢个信息，佢一定俾好多资料嚟嘅。我试过有一次咁样做完之后咧，第二日咧，咁嗰个客人真系嚟，佢仲将$200咧塞落去嗰、那个。 善款商度，佢话我当我支持你间餐厅，咁其实个善款商系俾另外一个机构，咁即系好笑，即系但系佢心灵上就觉得我好似支持你咁啊，咁我都代表呢个慈善机构支持，即系多谢你啦。其实佢嘅感觉就话你做到嘢，我想证实系支持你 嘅诚意， 但我又唔想摆落去你嗰个收银机度，咁我摆落个善款商度， 好似添香油 咁，系好似添香油咁，但系嗰个香油其实系俾另外一个机构，咁我觉得冇嘅，咁呢个社会系大家互相共享嘅系咯。 所以大家入到去一间素食餐厅，其实佢系咪真系为个顾客咧，或者佢做啲食物質素咧，其實你好容易都睇得出嘅。但香港人對於素食嘅文化，其實你覺得高唔高㗎？即係兩位，認識啦，或者即係接受到。 而家個素食文化係好咗，真係好多好多。我諗特別係呢兩三年，咁啊，多謝傳媒都係推廣。 即係我哋食得嚟，係咪都知了解，而唔係話我食咗素咧，我食啦，人食我食啦咁。 同埋資訊真係發達咗好多。咁我諗而家我哋。睇資訊， 互聯網啦，好多唔同 Facebook 啦，咁好多群組咧，一樣都係。 嗰啲完全係講到出頭先，我哋成日講話喺咪後，我都同阿祥哥講嗰、那個叫 why 啊、，W H Y， 即係點解？而家呢個點解咧係多角度咗好多，立體咗好多。以前嘅點解咧就健康靚咁嚇， 係啊， 好宗教理由啦，以前就 係啦。咁而家呢個咧，我覺得係越嚟越立體就越好。咁變咗你個原因就多咗，咁、你原因多咗，咁、個文化就開始出現。 哇！但你哋都難做喎，變咗即係大家嘅知識高咗嘅時候，咁佢哋當然即係係啊， 競爭又多咗啦。但係頭先阿 Howard 佢話有香港有八百幾間呢啲嘅素食店啦。咁但係其實我哋可以點樣分到就係、揀嗰啲素食店係啱？或者健康嘅咧，头先我哋咪讲好多咩油炸，甚至乎都系想做嗰个生做真系做生意啫，唔系真系想推广素食嘅文化。点样拣嘅咧？嗱， 其实好特别嘅，我觉得每间素食餐厅咧都系健康嘅，可以咁讲。只系有阵时咧，嗰、那个餐单客人嘅选择咧，佢拣选嘅时候，佢拣唔到一啲合适嘅啫。嗱，咁呢个咧个原因在于咩咧？就头先我所讲啦，系唔系打开个素食餐牌，一定系要嗌晒啲所谓招牌菜，定系你识得平衡一下？咁个平衡一下咧，我哋成日同阿祥哥交流，五种颜色嘅平衡啦。蛋白质嚟自边度咧？唔系净系嚟自肉噶嘛，好多干果啦， 好多地方 果仁啦，吓咁变咗你嗰碟菜，你见到有果仁，有啲菇，吓咁呢个你咪可以去当咗系蛋白质嗰个选择啦。 豆类嘅嘢啦，豆类、豆腐啊嗰啲啦。 咁呢个就系蛋白质嗰度已经做到。咁我哋飲食内核就系三样嘢啦，系咪？即系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吓，同埋脂肪吓。咁呢三样嘢里面再加埋个食物纤维，咁呢四样嘢平衡到嘅话咧，其实就系打开 menu， 我哋即系打开一个餐牌，我哋要留意嗰四个选择，同埋五种颜色啦吓。咁你会睇到呢种选择出咗嚟个餐台度咧，自然就会食到你。我哋叫健康嘅選擇啦，就唔係一面到全部都係綠色， 係、都係要均衡啦， 係全部都係炸一嚿嚿咁嚇嗰啲， 即係要識食啊，唔係話淨係中意啊食素，點解減肥咯咁？咁同你淨係食蘋果冇分別㗎，如果你淨係食菜咁，都入邊仲有好多你人體所需要嘅一啲嘅元素，你係冇補充到㗎嘛啊？咁要喺邊一方面揾得翻咧？蛋啦、喺番茄啊，喺薯仔啊，喺其他地方， 豆类咧， 系定系豆类咧？咁呢个你真系唔系话净系我听人话食素好似会减到肥、好似话健康啲、点健康啊？点减到肥啊？身体系需要补充啲乜嘢嘅物质入去咧？即系呢啲我哋要了解嘅，唔系话净系今日听到话食素好，跟住就食素啦、因为你唔会食得好健康。 系啊，所以我哋鼓励嘅听众，即系听完我哋讲之后，你可以上网揾啦，甚至乎你咪趁我对嘉宾喺度打1834997咁问清。问错咯，不如咁，我哋喺呢度休息一阵先，转头听听众电话啦。 笑场，黄奕彤， 生活好快乐， 是但你， 原来生活好快乐。 郑子彤，周笑场，黄奕彤，每日健康一小时。 仲有少少时间咧，当然喺听听众嘅电话之前咧，好想问埋阿 Howard， 佢做咁多间即系素食嘅飲食店啦，其实难唔难做咧？你觉得？ 一定经营生意一定系难，但系嗰个难咧系难在点样令到自己嘅员工开心，同埋顾客同一时间开心。因为有阵时我哋唔系净系谂顾客开心开唔开心，翻工嘅同事佢如果能够开心有正能量咧，其实。啲客人系会感受得到，咁、我哋时时刻刻作为经营一个餐厅咧，我哋就真系要问翻自己嘅员工，佢开心除咗系佢生计上有个保障之外咧，能唔能够喺个工作里边寻找到快乐？咁、我哋觉得做素食餐厅有个好处就有个使命感啦。我哋有阵时同阿祥哥好多时候嘅交流，讲咗一啲 新嘅素食信息呢，我哋會同佢講返啦。咁、變咗佢哋都覺得自己走得好前嘅。咁客人同佢又有互動喎。咁客人對佢有個信任呢、有陣時好多飲食生活嘅嘢呢都會問佢。咁、久而久之呢就建立咗個關係出嚟。同我哋普通一間餐廳好唔同嘅。普通一間餐廳可能你落單跟住就最緊要嗰、個菜係送到嚟係啱樣。啲價錢唔好打錯就 OK、但喺我哋嗰啲個文化裏面呢，我哋好着重客人與客人之間溝通。同、埋我哋同事多咗呢個信息咧，就好似個健康大事咁。係，咁慢慢佢翻嚟就個感覺好似翻屋企咁。 哇，好唔同喎、因為平時我哋出到去出面餐廳，可能即係大家比較忙啊，嗰啲面口比較唔係咁好睇，同埋即係入佢咧，佢睇你唔到走咗去，即係爭好遠咯。你係個，但係佢哋係咪即係普遍都係素食者嚟㗎？即係啲員工。 係因為我哋就提供三餐嘅。 係咯，所以如果唔係素食嘅話，都即係未必習慣到 喎。咁、我話如果除非佢自己出去食，咁嗰就佢自己俾錢咯。咁、其實點解我其實99%都係素食，但系点解仲有1%咧？因为我仲成日要出去试好多唔同嘢，有阵时试嗰啲嘢食咧，佢未必系真系全部系素食嘅。咁但系试完之后，我就有个灵感，我就会同翻啲师傅讲：，我有一样嘢系咁样，我哋点样去能够攞到嗰个精髓去放翻落去个素食度，令到人哋觉得有个新鲜感。因为喺推动素食里边咧，我哋又唔可以话太过拘泥于自己嘅形式嘅。 系、 我哋应该喺唔同嘅菜式里边咧，吸纳咗佢嘅智慧。所以每次我去阿长哥食生嗰度咧，点解嗰度咁大嘅灵感咧？就系佢俾咗好多原味啊，同埋我有个小朋友最细嗰个系读紧幼稚园二年级啫嘛，佢去到长哥度食生可以食晒成餐嘅，同埋系唔使喂，因为有阵时我出去去普通餐厅度啲茶楼点心嗌嗰啲咧，佢好似对住碗饭即系个半钟两个钟都好似细完咁啦，跟住咧，但去到食生嗰度，佢嗰日真系逐咁食晒，咁我问佢话你好唔好味啊？佢好味啊！我觉得小朋友个智慧就 系 在于呢度，好直接嘅。佢覺得嗰樣嘢唔好味，佢即刻話俾你聽唔好味， 單純啲， 佢唔會俾面你， 唔會有複雜咁樣。 所以我覺得呢個就係原味嘅真體。 好多家長都好有共鳴啊！啊，叫個僆仔啊，衰鬼成日食飯，佢都喺度好細怨咁啊，就不下數翻攤咁啊，都唔食啦嚇。呢個真係有個魔力喺度。 我諗嗰個就係個味覺係啱唔到人嘅。佢食完一啖就覺得，咦，呢個味好特別喎！佢食呢啖就覺得味好特別。咁啊，佢覺得嗰個原味出咗嚟。 有冇用心咯？去為即係個客人帶出呢一種嘅。 做咗咁多年呢个素食店，有冇一个故事系好深刻嘅咧？可能啲顾客啊，或者员工之间， 哦，呢个一定有。咁我成日讲，嗰次都同阿长哥讲一个好经典故事，我哋叫做 Angry Bird 啊，即系呢个愤怒鸟。我哋有个客人咧，佢经常嚟帮衬，咁咧，但系咧就你知道我哋有个素食系统咧，咁其实都有啲破绽嘅。咁点样为之有破绽咧？佢一系就可以狂攞啦，或者佢攞到我哋有个汤。是免費的嘛，他可以在個湯的免費那裡呢，所有的湯渣呢他拿曬。咁我係下一個人飲個湯就冇湯汁，咁遇著呢啲客人咧，咁我啲同事就好糾纏啦。咁入到嚟，我哋招呼佢好定招呼佢好咧？咁啊有陣時發脾氣，鬧我啲同事，咁啊即係無端端鬧嘅，咁唔知咩原因。咁我哋嘅處理手法就同佢講，我同事其實都好焦慮嘅，為咗呢件事，見到佢咧好似好驚咁。咁咁有一次佢真係個同事忍唔住，佢同我講，佢話啊哈維啦，其實我哋做一間餐廳咧，有冇辦法係拒絕服務嘅？我話我唔好諗拒絕呢樣嘢先，我首先。你要想想他来到都是一个客人。 是啦，客人是的嘛。 他每日来这样吃法呢，我说第一他身体要好好先得啦。 是 的。那祝福他啦这样啦。第二样东西呢，就是很希望呢你要明白到他的票是投了给你的。 那是。 我说你要珍惜这一票。 那么多间餐厅他不敢选你。那 我说既然他何必偏偏选中我呢，那我们就要继续服务。 戏来的这部。 是啦，我们就要继续服务之余呢，总会有一日会打开到个沟通嘅个缺口嘅，咁结果真系我哋持续咗三个月咁样，大家 三个月 咁样啦，系啦。咁最后咧，佢就同我同事讲，咁佢就话点解成日中意嚟食啦？佢讲中意嚟 食汤渣， 咁佢话啊，呢啲呢个制度好特别啦， 梗系特别啦，你搵到破绽， 咁又可以咁样食法啦，咁啊 真系。 咁啊，所以咧就我中意食食下，我自己觉得身体又好咗啦。咁我同事就话咁啊好咯，咁啊多啲嚟食咯。咁其实就一句咁样。跟住之后呢就开始有沟通呢，我同事就会讲啦，话不如呢第时你揀嗰啲汤渣唔使揀咁多，或者你嚟之前你话俾我哋听，咁我哋就 储定啲汤渣 俾下一个客人。咁佢开始呢接受到少少呢个信息呢，咁佢係收敛咗嘅。咁同埋呢之后呢我哋都会 計翻個時段咧，因為佢好準時嚟嘅。 特別服務 咁，我哋又會佢攞曬之後，我哋會擺翻多少少落其他行間嘅。咁大家個空間就出現。 哇，幾好喎、啊、呢、這個，而唔係諗拒絕先咯。 係、而係唔好放棄，因為我成日覺得。每一個人嚟都可能有佢自己嘅故仔，佢可能唔開心，可能俾人鬧完，咁佢嚟到發泄咗，咁可能唔開心，咁我覺得我哋打開門做生意最緊要一樣嘢就係、我哋要諗，每一個人佢都有佢自己嘅故事嚟嘅，佢可能嗰日真係好唔開心，咁如果能夠喺呢一刻佢食飯嘅時候。放松到开心到嘅咁就係、一个 呢个都係你哋成功嘅原因 真係 好大嘅功德所以咁多福报 今日好多谢呢就係 Howard 佢嘅故事啦即係同我哋讲咗关于素食啊或者佢自己一啲睇法啦咁电话旁边呢其实仲有一位嘅简小姐喺度呢有一个问题想问下长哥嘅 早晨啊简小姐 早晨请讲 好 早晨是啊我呢就想问一下呢番薯同埋薯仔可唔可以生食 呢嗱咩叫可唔可以呢死咗落肚就唔使即刻叫白车嘅就应该就冇乜事嘅嗱不过就係、呢两样嘢呢生食呢就好难消化㗎。咁啊对身体都唔系咁好啦。咁啊点解要生食呢就系、你想佢多啲酵素啊嗰啲啦。但呢样嘢唔系咁适宜啦。因为消化都比较困难啦。仲有呢就系、薯仔系如果要嚟榨汁呢生呢就非常之好㗎。即系好多人都知道吓可以医好多嘅病尤其是痛风啊咁样啦。我哋会鼓励大家榨薯仔汁去饮。就咁榨呢可能唔系太好饮啦。你同雪梨一起榨或者同红萝卜一起榨呢 咁清清甜甜喎咁 样。清清甜甜好好㗎。久唔久榨薯仔汁就如果有机就更加好啦。 咁樣食 薯 仔就冇 冇 啦， 係啦係啦， 難消化 係啦，比較係啦，即因為佢裏面嘅澱粉質咧，就我哋就咁食落去啦，係難消化嘅。 哦，仲有啲菇嗰啲咧，超市買一包包嗰啲菇類咧，可唔可以食咧？ 嗰啲係可以嘅。 可以 啊，系啊， 好，唔该晒， 好啊，好啊，好啊， 唔该晒你，简小姐，呢个嘅番薯同埋薯仔啊，系嘛 ，Howard 可以做到啲咩嘅素食嘅菜式出嚟咧？ 如果咧，头先长哥讲得好啱啊，其实你打咗蓉之后咧，你风干咗之后咧，其实佢系一块好特别嘅，我哋叫皮啊，佢卷埋咧系可以做好多唔同嘅，好似披萨底嗰块皮咁，同埋佢嗰个原味系会出翻嚟。 啱啱谂住考佢一下添，唔知考唔到佢，果然系专家吓。咁当然都有一啲嘅听众咧，就好想问啦，Howard 佢呢啲素食店喺边度啊？咁不如咁啊，一间咧我问下佢先，跟住咧我将呢啲嘅地址啊、店铺啊，咁啊可以摆翻上我哋。Facebook 嘅专业啊，喺搜寻引擎或者喺 Facebook 嗰度打原来生活好快乐吓，我哋嘅节目名咁啊上到去咧，应该稍后时间啦，俾少时间我，我都饿，我想食少少嘢先。一间就摆翻上我哋嘅 Facebook 专业，咁你可以上去睇翻啲地址啊，咁样样，咁你自己再睇下边间就。 拣翻你中意咩主题啦， 系啦，好冇？今日咧唔该晒 Howard， 因为即系呢一个素食咧，真系慢慢而家好多人去食啦，多啲人接触啦，你都提醒咗我哋一样好重要嘅嘢，唔系间间素食店都一定系即系嗰个嘅煮法啊。食法会啱你嘅，咁所以感谢晒你。有机会我哋再倾过，好唔好？ 多谢晒， 唔该晒你， 多谢晒，拜拜。 多谢。 原来生活好快乐。 以上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嘉宾意见。